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2021年的我是你的后援会，好了，报一报时先， 现在时间1月2号下午2点10分， 然后天气， 天气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 4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今日呢喺呢个嘅2021年呢，我已经发生咗一件尴尬嘅事情啦。 第二日咗。 我諗应该如果冇记错应该係喺即係踏入2021年嘅10个钟之内已经发生咗啦。 係。你去咗事呢，因为你平时会睇日出啦，系咪喺山上面发生啊， 唔係。 落返嚟㗎啦。 係啦，落返嚟㗎啦。好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先问一下你先。因为小弟素来呢对你的居所十分之好奇嘛，系咪先？唔好用好奇咁简单啊， 直情系虎视眈眈啊！ 系啦系啦，直情系上嗰个叫做鸟巢咩占咁样， 系 系啦。好啦，咁究竟啊，你觉得阁下嘅屋企嘅一啲相关配套，无论系会所又好，即系你嗰度系会所噶嘛？ 有啊有啊有，冇开嚟噶， 正常系啊系啊，或者啲保安嘅设施系如何咧？ 应该咁样讲嘅，你访客要入嚟都比较简单嘅，相对地你进入屋苑范围。咁因为你而家新嘅楼，通常你咪佢 要拍卡啊，要剩啊， 喺大门口你要登记，然后先上平台先可以进入到嗰个大厦嘅范围啦。即使你平台有好多座都好啦。咁但我哋嗰度唔系嘅，你系可以随时进入到个屋苑范围。你只要唔上任何 building 咧，其实你入去啲商场啊，你喺个公园散步嗰啲，系冇乜所谓，冇人会理你系咪喺度住噶嘛。 哦 ，OK， 唔系，即喺楼嗱大嘅范围就相对 自由出入啦， 自由出入啦。但系如果系一栋栋嗰啲，就真系执得嘅比较严嘅。 睇个看家嘅。 OK，OK，OK。 有啲只系好有自信咁样递手咧，当自己我有时个隔篱座探啲 friend， 你只需要报一个， 佢唔会认得你啊， 佢唔会认得我啊。但佢唔認得我都開門俾我啊！就因為我好有自信咁樣手，唔該，你只要深信自己住喺嗰棟咧，佢就會開門噶啦。一啲啲真係睇看家嘅呢個， 唔係咁當然即係睇人啦，係，但係都 OK， 蘇花都 OK 啊，係咪先？即係但係咧，即係相對地，可能你嗰個地方就比較舊式啲啫，可能親民啲咯，你用嗰、那個係親民啲啦。因為有啲咧就即係相對地嚴謹少少噶嘛，即係好似我哋去阿嶺舊居嗰度咧， 哦，係啊，何 文田嗰度。好紧噶嘛，系咪先？ 系噶， 即系佢大闸嗰度已经有人 check 住你啦， 要企喺度等啦，咁样 系啦 ，check 喺企喺度等啦，咁然后去到入到佢嗰座之后咧，又要有个人同你做登记啦，咁啊身份证啊剩啊，去到你去边一层啊，佢都要帮你拍卡入去噶嘛， 系噶，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酒店咁样，你唔可以自己揿，即系万一啊，如果我话我嚟21楼嘅，但原来我真系有心嚟搞事，我系揿咗24楼嘅。咁咪大鑊係咪先？咁、 啊、 所以即係佢哋會連埋嗰、那個即係管理員係會幫你拍卡，你話明去21樓咧，你部 lift 咧淨係可以撳到21樓嘅啫。 有啲新 lift 嘅設計咁啦。 係啦，好啦，咁究竟發生啲咩事呢？即係小弟住嗰度，相對地都叫舊型屋苑啦，係咪先？咁自不然應該都係啲親民類型啦。但係尋日睇完日出翻到屋企嘅時候，10點幾啦，10點啦，嗰個管理員叔叔。入住我，阿师傅啊，你去边度装修啊？ 你当时嘅装修咪好似今日咁啊？ 其实差唔多嘅， 孭住个腰包。 咁话说咧，寻日去行山咧，咁啊自不然就运动装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系着咗一件嗰啲风褛嚟嘅，系啦，即 我等我想想在加拿大那裡買的一件風褸來的，沒有正式風褸來的，深啡色的一件風褸，那些 Gore-Tex 的防風風褸、okay? 然後下半身呢就穿短褲加一件一條的厚 leggings， 是 啦，即是那些運動嗰啲打底褲咁樣啦，咁啊著涼鞋，係啦，咁然後孭住咗個腰包，咁啊個腰包咧就係嗰啲大嘅嗰啲運動腰包，再加一個勾住喺隔離嗰啲袋啊，即係唔係有好輕，我咪有個圓筒袋嘅， 係啊係啊，係咁樣噶嘛， 係啦，咁啊可以勾住噶嘛，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咁 啊， 即 係 幾次。唔係黑色嘅 North 嗰個面嗰個嘅北面嘅嗰個圓筒袋，你見過啦，藍色嗰、那個係係，即係勾喺度咁樣，好似人哋啲工程師傅咁樣啦。咁我一拍卡入去，我冇拍卡啦，因為我嗰度要拍卡入去嘅，我冇拍卡，跟住因為前一手有人開門，咁我咪跟住入去咯，係、跟住之後入住我。 挨住。 阿師傅啊，你去邊層噶？ 心諗啊，1月1日嚟裝修， 一定有古怪啊。 係啦， 好啦。咁我嗱，我即系学你话斋，只要你有啲自信有嘅，我话我喺度住噶，个我唔好意思啊，新年快乐咁样，咁我就上翻去啦。咁但系我嗰日嘅装束咧，其实真系都系嗰啲运动裤，可能咧再加上因为小弟剪咗个头啊，即系呢个头咧系铲晒两边，再加个一条辫仔喺 咗个辫仔咧， 系啦，有啲似咩咧？即系如果我戴埋单边蓝牙耳机嘅话咧，就系、是、送货嘅van 仔司机。 师傅送货去边层啊？ 系啦，仲要有条嗰啲水晶颈链喺心口啊，着、自己运动嘅长袖衫啊。 你点解咁有嗰种装修师傅或者外卖哥哥嘅工感？系因为你行路嗰个姿势啊？ 哦，系咩？ 我觉得 我以为系我装束，因为话说 装束都系、我咁着唔会噶嘛。Okay, 因为话说咧，我哋嗰次去阿玲屋企啦，咁啊系八月份嘅时候嚟嘅，系啦，唔记得边个生日，咁啊上去大家食个饭咁样啦。我好记得八月份嘅，因为嗰阵时仲喺数码暴龙啊，唔系六月嘅时候，系啦六月嘅时候。咁小弟嗰日咧又系着咗条着普通 T 恤啦，短裤，然后着人字拖，然后有个 G 字头 Geography 嘅腰包喺，系我真系好中意咩腰包，其实腰包系令到件事更加升华咗，孭住咗个腰包。咁我啱啱咪提過阿玲嗰個屋企嘅大門口，即係舊居啦。大門口已經有一個管理處嘅人就會問啊，你去邊一座幾多樓咁樣？佢話let's say 四座十二樓 G 室咁樣啦。跟住我撳上去，我隱約聽到係咪叫咗人上嚟送外賣？ 係，因為你嗰次手清手拎咗啲嘢食㗎，我記得 拎咗啲嘢食， 買啲零食一袋咁、膠袋裝住啦咁樣。 咁跟住之後咁啊入到去啦，咁然後阿玲第一下嘅反應係嚇、我哋冇嗌外賣啊，唔通係肥仔？好啦， 話俾你聽樓上發生咗咩事？ 因為你喺樓上， 我喺樓上十零個人，跟住就阿玲接完之後就問有冇嗌外賣，冇冇嗌外賣，跟住大家都覺得撳錯白撞，跟住嗰陣時我突然間靈機一觸啊，我就喂，不如你問下下面咧，佢係咪一個著短褲涼鞋嘅肥仔啊？我怀疑系阿欣嚟嘅，因为我觉得你嘅装束好容易被误会，跟住你好似又揿落去问，因为我系啊，嗰个我哋 我搞咁耐啦， 跟住你好似同我讲，我系啊，嗰个我哋个 friend 嚟嘅咁样，跟住你一上到嚟，你 一上打开门啊，全身嘅装束，我系着咗一件 oversize 嘅深蓝色嘅 T， 系 如果冇记错，因为嗰件 T 咧真系好舒服，但其实着得好残噶啦，即系已经有啲。嗰種深藍色係已經洗到有啲啞咗嗰種啦，跟住短褲人字拖，然後嗰個黑色嘅腰包，雖然佢係名牌子喺我眼中， 都係一個腰包、啊， 但都係一個腰包。再加上我嗰陣時係戴頭箍嘅，好似 跟住仲係 六月份， 唔係 喎，未喎，未喎，係喎。但 anyway， 總之成件事就好似一個外賣師傅咁樣， 手拎住個膠袋。 然后我今日，因为今日小弟嘅新年新一年啊嘛，咁着咗件新衫啦，就一件香港队嘅长袖嗰啲卫衣啦， 系橙色 长裤啦，咁啊孭买咗个新袋嘅腰包啦，呢个又系嗰啲我觉得都几贵嘅牌子嚟噶嘛，即系唔系求其买噶嘛。然后今日搭车翻嚟，见到个倒影，啊，其实我唔系揸货车真系嘥晒，要着凉鞋。 有精神嘅制服，有善嘅笑容，仲唔系你？ 我觉得应该系揸货车咧，然后心口可能有啲佛牌啊、水晶颈链啊，然后担住飞嘢啊， 你撑条毛巾，好似有条毛巾搭喺度。 新一年嘅目标啊， 试下搵多份工。 哇，去见工嘅时候，哇，我做到咁样样，咁有诚意，仲唔请我咁样？ 你冇试过俾人误以为系其他职业嘅，或者 我好少俾人误以为其他职业嘅，但系 咧，因为你冇咩特别嘅职业。 系啦，我穿着冇乜噶嘛。 咁其实我唔系特登扮货车司机噶嘛， 但系不自觉。 我真系唔系特登扮装修师傅噶嘛， 但系真系咁啱啊！但我试过喺我哋呢度咯。 其实我说到底都系个文字工作者， 点知 点知 你嘅外表？所以头先我讲你行路嗰个姿势系有影响咯。 系系， 即系我同你行路好唔同。我着晒你成身嘅装束都好咧，我都唔会有嗰种感觉。咁你嘅身形本身大嚿，同埋你行路两只手有少压开啦，跟住有一种。是有种牙开的行路啊，叫做咁，所以会比较似啊。即系我行路唔系咁，我重心 我唔明，即系点咧？嗱，即系嗰种牙 下盘稳啦。 OK， 系。 跟住咧，你只脚会擘大行啦，然后你个上身因为你大嚿啊，你咁样牙开咗行嗰种感觉啊。 哦， 系啦， 即系有一种 老练喺度，我唔知系咪可以用老练嚟形容啊？你睇个行路就知啊，睇有机会见到， 即系粗鲁嘅。 未去到粗鲁嘅， 系又唔系霸气啊？ 唔可以叫霸气，不能与霸气相提并论。 系嗰种， 你嗰种咁样行， 唔系咁好啦。 因为粗鲁一形容就系、是、你就系装修咁行咯。 唔系我记得，因为嗰阵时访问阿 Rachel 咧，佢话佢会睇一个病人行入嚟嘅时候嘅步姿嘅。佢话佢形容我嘅步姿系。啊！佢话阿领同阿斌咧就 系 弹下弹下嘅， 系因为佢脚踭唔点地， 系啦系啦。咁我咧系 你踩得好实嘅， 佢话系好聚啊件事，即系嗯点形容咧？ 你而家不如试下 行拍条片， 系啦，你行一段， 唔系啊，弹唔得嘅，弹唔得嘅，因为咧嗰次咧 Rachel 讲完之后咧，我特登行路嘅，佢话系 feel 到佢讲完之后咧，我逢亲同佢见面之后个行路姿势唔同咗嘅。 哦、 所以我如果特登做咧，系做唔到嗰个效果嘅。 咁、哦、我有偷拍你， 系咪我应该偷拍？ 一阵放工嘅时候偷拍你。 我系点咧？ 吓拍，啱搵机会拍低俾你睇，俾听众睇埋呢一个人行路，你自己形容一下究竟佢系点样样。咁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究竟嗰个货车嘅味道、装修嘅味道，同埋嗰个送货嘅味道，系喺边度出现呢？默契这么好，无事情分离。九十八舞大赛次躺子当主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上演那样战，就两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埃及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景。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掩映，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但系咧，即系细心再谂啦。其实我觉得系本身个 taste 问题嚟嘅。即系我觉得我啲 taste 系真系同佢哋系，即系同嗰班师傅系有啲相近。即系他朝有一日，如果我真系买车嘅话咧， 就 high ace 系嘛？ 系啊，同埋有水晶波棍都未够啊！ 皮嗰个底盘嗰个嘢， 最近嗱，就算唔系揸 high ace， 我都系会咩咧？系 即系嗰个车头有啲云啊，有个鬼啊，嗰啲公仔黐喺度嗰啲咧，你明唔明啊？ 我知。同埋开门咧， 又有啲水晶灯咁样。 我觉得应该你开门嘅时候有只蓝色灯射喺地下嗰啲咧。 哦，系啊，好型啊， 好正嗰只弯岸咁样，好似。 你明白，即系呢啲与生俱来嘅嘢嚟嘅， 系啊，系你嘅 taste 嗰样嘢。 OK 嘅，我几中意，其实 几有型啊，系一种风格嚟嘅。咪吸最美，才会变自己。无聊里见证镜面得有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许愿波胜 如神灯日。 新一年有好多愿望想达成啊！如果可以俾我执到个神灯就好啦。咦，真系俾我执到，等我捽下佢先。 你好，我是神灯日，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有咩想实现？ 我想住到大屋啊！你知啦，喺香港地住到大屋，紧要过搵到钱啊嘛！神灯啊神灯，你可唔可以帮我实现呢个愿望啊？ 呢个愿望唔可以，因为我都冇得住。 唔系嘛？鬼叫你都系香港人咩？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许愿波胜 如神灯日。 新一年有好多愿望想达成啊！如果俾我执到个神灯就好啦。咦，真系俾我执到，等我捽下佢先。 你好，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想要啲咩啊？ 愿望，我想要多啲钱啊！份人工得鸡碎咁多，年年通胀都蚀晒啦。神灯啊神灯，你可唔可以帮我实现呢个愿望啊？ 想搵多啲钱？嗱，两蚊。 唔系嘛？人哋娥姐一俾都俾唔够啊！你当我咩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许愿波胜 如神灯日。 2021年咧，有好多愿望想达成啊！如果可以突然之间俾我执到个神灯就好啦。咦，又真系俾我执到，等我捽下佢先。 你好，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有咩想要啊？ 神灯啊神灯，我想识一个靓女啊！呢几年咧我都未出铺，好 dry 啊 ，dry 到个嘴都爆擦添。你有冇方法可以帮我实现呢个愿望啊？ 哈哈哈，我靓唔靓女啊？仲有啲肉地添，啱啱你口味啊！ 好核突， 唔系嘛？我唔中意魏良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许愿波胜 如神灯日。 2021年咧，我有好多愿望想达成啊！如果可以俾我执到个神灯就好啦。咦，真系俾我执到，等我捽下佢先。 你好，我是神灯日。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想实现啲咩？ 神灯啊，我想身体健康啲啊！啱啱嗰年要戴住口罩，真系好唔方便。我真系发现健康好重要噶，你可唔可以帮我实现呢个愿望啊？ 唔可以，因为你啱啱用咗三个愿望啦。 唔系嘛？头先嗰啲都冇实现到，咁都计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

我真系冇乜点咁， 即系同长头发有关。 我真系为咗辟味而饮多啲水， 因为头先啊访问之前大概几个零钟啦，我入嚟闻到好大阵咖啡味，我就谂到呢个题目，我就同佢讲 闻唔到， 因为佢做咗手脚系咁喷嗰啲消毒， 又喷啲空气清新剂啊。 即系我同佢讲，你咁大阵味，一估啊估都系你啦。跟住佢就于是乎就饮水啦，灌水。 但系你啱啱提咧话会拎住本书出街睇咧。我系会拎住本书出街睇嘅， 即 系我而家个袋， 即系艺术。 我而家个袋系有本书噶， 咩书啊？攞出嚟研究下。 我嗰本啊，你而家台面有本噶？ 咩有嗰本？ 唔系你嗰本， 庄端仪写真集。 唔系你个，虽然我都会睇，但我饮 住咖啡睇。 我今日袋住咗一本《西游记与佛道》咯，因为嚟紧做功课嘛。 好禅啊！ 又出嚟攞分啦。 有乜嘢？有咩？可唔可以借嚟望？ 你睇一睇得。 嗱，以一个艺术家嘅外表，再加运动型咁样，突然之间攞本。《西游记与佛道》，你觉得有咩感觉呢？个男仔俾你， 好好啊， 系有冇一种好想了解 的？好内涵啊！我而家想掀起件衫，想嗰啲究竟系肥肉定肌肉啊？ 嗰啲系内涵嚟嘅。你自己有冇话喜欢边类型嘅男仔咧？ 我中意啲男仔中意打机。 哎，我中意，我攞翻一分先，一比一。有冇话边类型？系咪可以同你一齐玩过一啲咧？ 系啊系啊，英雄联盟咯。 哦，你觉得佢应该要叻过你定系渣过你咧？ 最好梗系叻过我啦，carry 我啦，梗系。 哦，中意， 唔系要佢嚟做咩啊？ 唔系啊，咁可以显得你劲啊嘛，喺佢隔篱。 我使乜劲啫？跟男仔劲啲噶啦，即系你中意个男仔都肥啲少少啦，系嘛？咁显得你瘦啲嘛，同埋唔好太靓仔嘅，咁显得你好靓女。 咁啊，一好符合喎。 咁其实我都好符合。 转头我今晚去学打机先。 系啊， 所以你都会认自己系个毒嘅。 毒噶，即系做完嘢就翻屋企啊！哎，快啲冲过嚟打副机先嗰啲。我系最好开心喎，嗰一下咁样，赞住，快啲！有时咧，直开电脑，咦，有个 friend 喺度，唔充住啦，咁样，但系又好想落妆喎，就系你谂，你幻想一个啱啱做完嘢，即系可能嚟拍完鱼珠如宝， 系 成个造型翻屋企，我要打铺机先。 咁你又可以打几耐嘅咧？你有冇有人试过最？ 如果我好夸张，真系打好耐。 有冇试过24小时咧？ 有啊，但系未暴毙咯，仲健在， 好劲喎！嗰时系啲咩游戏令到你咁？ 天堂咯， 哦，online game 嗰时真系 系啊，煲啊，挂机打天堂一嘅朋友咧，都会知道我喺个 game 里面都真系叫端儿嘅。 哦， 但后屘卖咗 account 啦， 佢攞嚟赚钱啫，呢单嘢。 够钟翻嚟啦！ 嚟到2021年啦，第一个嘉宾啊，我哋当然要找回我哋上咗嚟二台嘅时候嘅第一个嘉宾啦，佢就系嗰时叫做庄端儿，而家我哋要改叫佢做庄允晴啊 ，Hi，Hello， 系啦，改名嘅原因系咩呢？ 改名嘅原因系因为嗰个师傅话，呢一个名字呢、這个庄端儿里面咧就带咗把刀啊， 哦，即系唔关个笔画事嘅， 唔关个笔画 ，OK， 系个测名出嚟。跟住咧，佢就話即係好容易會有呢個羊印咧，即係女朋友會羊印嘅字啊，即係刀印嘅印啦。咁啊，好容易會有呢個刀傷啊，成啦。咁我的而且確2016年咧割咗個膽喎。 哦， 系啊，咁啊，真系不能够不相信啦，同埋咁先前自己都唔差噶嘛，啲经济，佢话呢个名咧，你搵几多都系冇晒嘅咁样样，又的而且确系，2016年之后咧，我的而且确买咗好多物业咁样样嘅嘢。 唔系，但系买物业咧就唔系冇咗嘅， 系咯，你投资嚟啊。 都是的，但是就真的跟以前的经济是有些差距的，所以我就觉得啊，不如都听你说啦，啊，最重要是感情啊。感情方面呢，就会是你不会有一个很专一的男朋友咯，即是所有男朋友就算你结了婚好啦，他都是会有第二个的，或者呢他的脾气是很暴躁的。 哦，咁呢个好紧要呢个， 怕噶嘛家暴，所以就决定改咗个名佢啦。 咁呢一个名佢有冇话系即系利啲乜嘢啊，或者点样即系拣选咗呢个允字同个情字出嚟噶？ 佢话至少呢个名咧，你再嘅姻缘会好好多啦。即系佢讲话不出呢个三个月，你就会结婚啊，生仔啦。咁果然真系应验咗。 喂， 哇， 几准、啊，师傅， 可唔可以介绍个师傅嚟识？ 我好多人都问过，我都有答嘅，即系好多人都 inbox 我个师傅。 但系提起即系小朋友咧，因为我见你即系我哋录音时间嘅当天咧，你出咗个 post 嘛，你系未知男定女噶系咪啊？定系你知，只不过叫大家估呀？ 系啊，叫人估下咯，我知但唔讲。 哦， 有网民就估系驼女咯。我睇嗰 啲 报纸 睇个肚系似驼仔，即系啲 comment。 系啦，你哋估下啦又。 哦，我估仔。 我估啊，咁我估女啦。 我咪头答你。 好啊，但 你哋估下 我锡女多啲嘅，我锡女多啲嘅。 嗱，如果你唔揭，即系咪前唔揭晓仔定女啦，你知道咗结果嗰一刻，你嗰个反应系？ 我记得个姑娘打嚟话，你知道 B B 性别嘅，你想唔想知啊？我好啊。咁跟住佢讲完之后，我就偷笑咗一下咯，因为唔系我老公想要嗰、那个。 哦， 嗱，等下好多贴士啦， 我觉得 系 啦，男人一定系中意女嘅。 我用翻姑娘嘅口吻打俾我老公，同佢讲：而家知道 B B 性别，你想唔想知啊？佢同我咁嗰日好想知咁样，即系讲完俾佢就哦咁样咯。 好彩你讲嘢好好，即系冇嗰啲叫甩甩咳咳噶。如果有个老婆打俾个老公，你想唔想知个 B B 嘅姓氏咁样？ 姓氏啊， 姓 别 咁样。 系啊，姓别。 喂，但系怕唔怕生个仔之后冇时间打机啊？ 我又唔系好 惊，即系谂住照打噶系嘛？ 我系照打嘅，而家都照打噶。 唔系咁，而家驮住就冇咩所谓啫。但系生咗之后，你未必有时间啊嘛。 都唔系噶，驮住佢都会喐噶，好刺激嘅关头佢都会踢我噶。 我想知个感觉 有影响啊，其实 个感觉系点噶？即系有人踢个肚嗰种感觉 喺里面踢出嚟， 痹痹地咁样咯，好影响操作。突然间一下，哎呀， 揿歪咗啦，跟住个 mouse 就咁。使唔使嗰啲叫做即系生之前要上一啲预备啊？知道点样之后处理嗰啲，使唔使上嗰啲 course 噶？ 其实我好想噶，但系原来而家全部都停晒，因为疫症。 系 哦， 系啊。 咁有咩方法准备？就系上 Google 啦，咁啊。 系啊，唯有 Google 神咯，即系上网揾资料咯。 我想知道你紧张啲定系你先生紧张啲？ 哦，佢紧张啲。 男人啊， 佢好紧张。 例如咧，例如佢点紧张法？ 佢对我好紧张咯，即系佢系跌咗嘢都唔俾我执嗰啲咯，而家 即系刀刀叉叉唔好掂啊嗰啲啊， 系啦，跟住即系啦，弯低啊，成日嗰啲都唔俾我，我想擒高拎啲嘢佢都唔俾啊。 咁你 但我其实都轻盈嘅，仲系 系系，但你早排拍戏佢咪好惊咯， 佢选择唔嚟睇咯。 我睇唔到，当唔知道，你自己去拍啦。 系啦，唔讲俾你知，跟住但系佢会接送一定会啦，同埋佢早咗嚟，佢咪会等咯，就入嚟咯。咁我有啲气氛系有啲唔锡身嘅，我真系。咁但系我冇话俾佢听。 算啦，冇俾佢知啊，呢啲都系。 但系工作人员好好咯，即系我有，其实我有一幕系要死噶嘛。 嗯。 系啦，即系可能条腿发软，食完毒药咁要死咁样啦。咁跟住咧，我要系咁搭落地下噶嘛。其实佢哋就铺晒垫嘅，同埋佢哋好惊。佢你唔好搭啦咁样。 唔系、我听到都惊啦，但系 系咯，你驮咗 B 喎，大佬。 系啦，所以佢哋个个都好紧张，跟住就要研究一啲方法系搭得冇咁。啪一声咁样咯，好难啊！呢个死嘅技巧， 我系老公我都唔去睇， 系啊，选择唔睇。 一阵高咗机走去隔篱嗌，喂，唔好啊，睇住我老婆啊！ 唔系，我惊佢冲出嚟电视。 系啊。从前像债父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日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恳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 悠长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长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一个好哲学的问题， 嗯， 你会揀一个你爱他多啲嘅人，定系佢爱你多啲嘅人？ 咁啊，佢爱我多啲咯。 拍拖时候嘅你嗰、那个你系点样？因为成日话即系见其他人，即使朋友啊、幕前等等，再同你见情侣嘅自己都唔一样嘛。嗰、那个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咧？ 我俾人形容我好麻甩。 即系同男人一齐打 麻甩咯，即系可能我同佢哋亲密啲嘅相处咯，即系好麻甩啊，只手防突咁样，咁样嗰啲咯。 系 研究紧，哦，系咪真系唔够温柔咧？ 但系你个底蕴系你自己觉得自己系温柔定系麻甩咧？ 我觉得我温柔咗噶啦。 讲真，你觉得自己好温柔嘅嚟听啊？你觉得自己最温柔嘅嗰一面系点样样？ 我成日中意揽住噶，我成日中意揽住一石佢啊，氹佢啊。 OK， 你可唔可以试下用一个最温柔嘅声音话我要揽揽？ 我要揽揽。 咁呢个真系好温柔喎、 啊，剪出嚟先。 唔系真系咁样。 做铃声， 真系咁 样噶。系咯，咁都 OK 啊呢一个。 因为我摆喺打机嘅时间都系比两个人嘅时间多，即系佢见到我可能动起只脚，讲晒粗口嘅时间多过我要揽揽。 如果你用打紧机嗰个通去讲我要揽揽系点样咧？ 系啊，唔使加粗口嘅，但系嗰个通系点样样噶？ 死我 揽都唔好揽啊！你同我行开， 你点解就死啦？ 你使唔使帮我补血噶？你点解唔帮我 cover 啊，大佬嗰下？ 唔系你会死咗啊！ 我明啦， 我明啦， 我明白，我悟出咗一个道理啦，啱啱？ 我开始觉得我思怡我隔篱嗰个都系咁样。 其實有啲 sweet 舉動嘅。咁我嗰陣時同先前嘅男朋友都係一齊住噶嘛。咁、可能佢喺即係我哋唔係一個房，有兩部電腦咁啦，可能廳同房咁樣啦。咁佢入場之前有啲時間，我衝出去攬下佢咁樣咯。 哦， 唔係咁，但係因為先前鬧到飛起咁樣樣，咁氹翻佢咯，我都氹。 因為上一場可能係鬧完啦，鬧完交啦咁樣， 衝出去攬住。 受唔受咧？咁佢呢啲 受嘅，受嘅，受嘅。 所以一啖砂糖。一啖屎啦，有時就係啦。 同埋有一個好搞笑嘅就係、是，咁有陣時候我自己打啫嘛。 係。 咁佢都會喺度，可能行嚟行去，佢唔肯同我打，因為我啲脾氣好差啊，打機。 機品嗰啲人，你飲完酒呢叫酒品啊，打牌嗰啲牌品啊， 係差㗎，人品唔好啦，所以。咁跟住咧。咁我可能佢出门口有嘢做啦，咁我继续打紧啦。咁佢行过间房咧，咁我哋有啲少少嘅亲密动作嘅、即系譬如系你两个人先会做嘅动作咁样样啦。 嗯， 即系可能有一排兴咁样，你就要 摆个 伸只手出嚟， 系啦。咁我两只手都用紧咁样，跟住咁样做落，跟住我又好得。 即系你会宁愿打机都唔想回应佢啲亲密动作。 跟住我唔得啦，两只手。跟住咧，佢控埋啲，我直接诶食完一啖，好似你敷衍咁走。 得啦，食完啦，快啲行开啦， 唔好阻住我打机。 跟住会话诶、我其实谂住要你个下巴，就诶食一啖仲好啦。 啱啊，呢句好真挚啊。 系啊，你唔系想食一啖好啲咩？嗰啲咁好啦，你走啦，你走。 所以系唔可以阻住你打机嘅，睇嚟。 跟住我最紧张，我冇手啊！你知唔知我冇手啊？ 你唔好阻住我啦。 因为其实通常呢样嘢系交换噶嘛，即系可能我俾手你， 系， 唔系你俾下，跟住就到我俾你噶啦，即系我俾下，然之后就到我俾手你，你俾下头咁样样噶啦。 但 系即系一个互动嘅亲密嘅独小动作嚟嘅咁样。 但系你完全唔会。 我冇得俾你，好忙嘛，两只手。 系啊。 够钟翻嚟啦。 2019年都年几前啦，嗰时你上嚟咧，即系讲到爱情上面，你嗰阵时嘅你咧，就希望揾到一个佢爱你多过你爱佢嘅人嘅。咁你会而家点样形容同即系老公之间嗰个关系咧？ 其实都系算系嘅、哦，佢爱我系多好多嘅、哦，即系我都好爱佢，当然 系， 佢嗰种行动力系好高 的。OK， 例如系边啲范畴啊？ 即系譬如你追你啊，或者拍拖咁样样，虽然唔系好长日子，但系都好细心啊，各样嘢噶嘛。但系其实结咗婚之后，佢更加多咯。 嗯， 即系直情系，可能我冇话特别嘅，即系可能普通平日倾偈噏咗出嚟咁样，跟住佢就会真系做咗嗰样嘢，或者真系买咗嗰样嘢咯。但我想讲，佢平日一个好孤寒嘅人。即系咧，我觉得系好难氹到佢消费嘅人嚟嘅。即系譬如我真系好想买一样嘢啦，佢就会揾到好多代替品叫你唔好买嗰样嘢。但系我平日反而话我唔得，我想买一个驼腹带，因为我觉得开始重个肚。 嗯。 咁跟住过几日，佢就真系揾到一条出嚟买咗俾我咁样咯。 哦，所以如果平时孤寒嘅佢去到呢一个位一相比之下，你就觉得咦唔同咗咯咁样。 系啊，即系有好多。嗱，即係好似我話想買一個麵包機，因為而家成日都想食啲即係麵包類嘅嘢啦。我啱啱嗰個壞咗啦，咁我話買乜嘢咧，佢都話唔好啊。就算 even 係百幾蚊嘅一個 BB 嗰啲墊咧，我覺得呢個好有用喎，可能睇少用，唔好啦，呢啲實揾到代替嘅，唔好住啦，第時先啦咁樣。但係我今日話買部麵包機咧，佢聽日已經去咗買咁樣。 哦，咁其實係咪因為佢係一個極度理性嘅人嚟啊？ 是啊，我都觉得他挺理性的。 咁好啦，作为一个咁理性的人，你觉得他最浪漫做过什么事啊？ 他都多啲浪漫的惊喜的、哦、他个好像他个上升是双鱼来的。 哦。 是啊，他又是会布置一些东西很靓啊，或者你不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咁而家一起住啊嘛，两公婆。 是。 即是很难。他都说是很难给到惊喜我，但他都会想办法给得到这样。 咁求婚嗰刻会唔会其实都系佢嘅精即系精心设计布局咁样嗰一刻都系其中一个浪漫嘅 moment 咧？ 都系噶，佢除咗一个好精美嘅浪漫布局之外，佢练咗一首歌，练咗好耐，系吹萨克斯风嘅。 哦， 系啦。 但系佢本身系完全 佢识吹定唔识吹嘅？

够钟翻嚟啦。 而家嘅你知道，你亦都有跟譬如黄秋生先生去学一啲关于演戏上面嘅嘢啦嘛。即系上呢一个 course 去学嘅话，你又觉得如何咧？即系体验系点样啊？ 哇！我嘅体验觉得佢实在太劲抽啦。 系， 我啱啱进入咗呢个劲抽之旅。点解可以真系佢形容老退化咁样？我哋即系我哋系每一个人讲佢嘅指令去做咧，可能一加二加三加四，可能一加二已经做唔到啦，开始。表情、眼神到对白到你肢体动作，就是其实你听落去咁简单嘅嘢。 哦、oh, ，OK， 系啊，即系可能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啦，可能系叫我一路喺唔讲嘢嘅时候就要嘟嘴，或者喺乜嘢嘅时候就要做啲乜，即系好似你哋平日玩嗰啲 game 咁咧，输咗就要饮嗰啲咧。 系， 但系佢系。我覺得他玩那些 game 是一定贏硬的。咁他的評語就是我應該很懶咯、啊，應該是由個老女女外外都很懶先啦、 啊。原因是什麼啊？即係點解話你懶嘅？ 個反應做得不好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啫。係，但係普遍可能而家我哋。都仲坏咗嘅，我觉得，即系我反思咗就觉得啊，我哋现代人真系仲得好坏嘅，又可能佢哋净系会睇书，或者佢哋喺个片出会讲翻佢以前点样去一步步去中意咗演戏或者学演戏或者点样喺从旁去学咧，同你哋识嘅人肉叉烧包抽身哥系好唔同。 诶、哎，你提起呢个啱啦，佢恶唔恶嘅咧？其实 佢唔恶噶，粗口多啲啫嘛。 哦、因为咧，话说咧，我大学一年级睇咗一次，人生第一次睇人肉叉烧包啦。我有段时间睇头文字 D 啊， 你都惊、啊， 我都惊佢，我成日觉得佢会攞把刀斩啊周杰伦噶。 你觉得伊波拉惊啲定人肉叉烧包？ 人肉叉烧包， 人肉叉烧包惊啲， 尤其是佢对嗰啲小朋友讲下，哇，我真系惊啊！ 但系佢每一次咧喺同我哋上堂嘅时候同我讲，你嗰个真系斩人嘅咩？我做出嚟俾你惊啫嘛，即系佢系好犀利咯。 哦， 你嗰个真系杀人咩？我而家做戏真系要杀个人咩？即系佢嗰啲语气你都会惊，佢对眼又好，眼神又好凌厉啦。 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都好多好多好多嘢袋咗落袋系真嘅，即系佢系要咧将我哋里头好深层次一个小丑咧，你唔中意嘅嘢，你最唔中意嘅嘢就要发挥出嚟。 你讲唔讲得？你最唔中意嗰样嘢系咩？你 话揾唔到喎、 啊？你嗰个系咩？揾唔到你嗰、那个？ 咁多学生最难搞。 即系你其实真系冇嘢唔中意自己喎、啊，睇嚟系。 系啊，因为佢直情系行过嚟啊，你又真系咧好有女人嘅特质噶、啊，即系咧，例如咧你身材好好咁样啦。但系跟住咧，你又好似好唔忌讳呢样，即系好多女人都会好怕丑啊，好、怕人哋谈论啊，或者嗰样，你又唔系好忌讳嘅、啊，即系你唔会觉得用呢一样嘢系觉得羞耻或者即系冇嗰种感觉啊？佢话我冇乜负能量啊，第一个人 系 啊，跟住佢就话好难搞啊，你咁样。 咁但系搵唔到系咪都系一件好事咧？喺 其实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不是，但后来他都是用回这件事，因为他说阿泽他说很厉害，阿泽真的很厉害，他说用阿泽用的方法已经是最好的，你身上因为你要只要正正经经做一些 很傻的事就已经够了。 哦， 是啊，因为已经是一个反差很大，因为其实你看电影啦，很多东西都会来自一些反差嘛。 那你上完这个 course 之后有没有说即希望可以 achieve 些什么之后有没有想过？ 咁當然係各樣嘢，即係除咗做人演戲都係啦。咁、我就覺得好好彩嘅，我上完呢個 course 真係接到一部有挑戰性嘅戲，就講得㗎啦。因為記招出咗啦，就係、是《正義回廊》啦，個名係係就係講關於一單兇殺案咧。我諗你哋聽過，即係一個僆仔殺咗自己阿爸阿媽，跟住去尋親。跟住原来阿爸阿妈个雪头喺个雪头，头喺个雪柜入边。 就系头先你话要系咁搭啦，嗰个就系呢一套啦嘛，系嘛？ 系啦，咁跟住呢一套戏咧，我里面就系做过杀凶手嘅表姐。对于我嚟讲，其实系好短嘅时间，个感情嘅转折位要好快。可能我上一刻仲安慰紧佢，我嚟紧嘅嗰一秒我就要喊咯。咁其实呢个对我嚟讲就真系好大挑战。跟住我就。是一个 好差嘅状态底下试咗第一次，系后屘我自己觉得自己合格嘅，系开心嘅。成件事系我觉得真系上完呢一堂 achieve 到嘅嘢咯。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晒娇继续陶醉。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冷霜，抹黑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 又準備咗禮物同埋當端儀嘅， 係啦。由於我哋相對地人工有啲調整咧，我哋嘅 budget 亦都係多咗嘅。 真係㗎？ 系啊， 多啊！你冇谂住好多先得噶， 好多你唔使太高 兴。系啊，佢真系好笑啊！佢问我：我哋咧呢个节目每一次咧都有份礼物送俾嘉宾嘅。咁我同佢唔熟噶嘛，其实即系唔认识噶嘛，先至。我想整蛊佢。你有咩最中意噶？我想打 LV 啊！唉，算啦，冇整蛊。 我一定会用方法嚟推却佢去嘅。 同埋喺女人家买 LB 咯，快啲变。 我心谂吓咁。咁送禮物咁咩？仲要問我中意啲咩咁樣？ 係啊， 咁好啦，我扮翻個係鄰家小孩，我中意貓。 唔係點引到啲女嘉賓嚟啊？ 我哋標榜呢個節目係又食又拎啊！ 唔係因為你嘅 禮物 咩啊？ 食字咯，我哋 係。O K， 咁你平時收禮物嘅時候，即係都係會偏向實用啲嘅，係咪咧？ 我中意實用啲嘅。 你自己送過你覺得最有心思嘅嘢 多嘅喎、哦。嗱，如果我啲男朋友就好幸福嘅。我真係整個，即係我其實整蛋糕唔叻。 嗯， 我中意煮嘢食，但我唔中意食甜品嘅，所以我整甜品係 唔叻嘅，即系要我好细心坐喺度，因为我打机噶嘛， 系明噶啦， 我好难即系咁样丢一个嘢送俾你咁样， 系 啊，我觉得嗰样系 送 E 卡咯，佢可能会力嘅， 唔系真系蛋糕， 或者打好咗 一个又整到又好靓嘅蛋糕， 哦，或者你下次可以试下打好一个 account 然后送俾人咯，送俾你 啊，唔系啊，我记得嗰时我男朋友是冇即系唔系好多钱噶嘛，跟住佢唔知道送咩俾我咧，我叫入点啊， 送点数卡啊， 哦，你入点啊，不如帮我咁， 好似实际啲， 咁究竟啊，我哋系送啲咩呢？今日个题目系猫，咁跟住之后仲有系喜欢嘅颜色系橙色同埋白色， 因为咧我又睇下你嘅社交平台咧，你话中意猫啦，但系我发现上面又冇猫嘅相，即系我就咁碌，可能碌到唔够钱，我唔知道。 哦，唔系啊，我通常摆 IG story 嘅， 哦， 因为我猫猫自己有个 account 嘅，咁所以咧我呢一个咧就变咗系一个唔系猫用嘅嘢啦，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得意嘅古仔书。 咦，真系本书喎、啊！ 咦，佢个价钱摆喺里边添， 搣咗先， 搣唔到。 咦，好立体喎，督只手指入。 系啦， 因为佢嗰、那个。 你哋要咁样对我啊？一个就成晚喺度咁样，一个就买呢啲机同我讲单分就抵只手指入去。 咪稍微形容一下先。 你哋个尺度。 稍微形容一下先，本书系可以摆只手指入去做嗰啲类似 公仔嘅。 公仔嘅。 入嘅 咁，但系由于佢真系好似一个袋，因为佢个。俾个袋位俾你摆只手指入去， 因为嗰本书中间咧，其实就开咗个窿，就整咗一个手指公仔，一只猫嚟嘅。 你哋自己听到呢度就大概幻想到个情况系似啲咩啦？ 咁佢好得意嘅咧，就系 好得意啊！ 你每掀开一页咧，咁嗰只猫都仲可以喺度，就好似讲紧古仔俾你听。 哦， 其实咧我冇谂到咁远嘅，只猫又系一个橙色加白色咁样样。 系啦，好啦， 字猫 到我啦。咁我咧由呢个嘅方向去谂嘅，咁啊开咗三个条件啦，猫啦、橙色啦、白色啦。咁所以咧，我就決定咧去揾一隻貓，可以有曬橙色同埋白色呢兩樣嘢。咁究竟我買咗啲咩咧？我就係買咗一條嘅 咩噶？ 插電線嘅保護套啊！即係而家咪好興咧，喺嗰個插電線嘅上位有個公仔冚住。咁點解揀呢個咧？就係、是、隻貓係橙色啦，同埋白色嘅。 我嗰隻貓都係橙色同白色。 係啦，我估唔到你都係，所以我就忽然覺得呢個冇咩賣點啦。 唔係，佢本書係真係好有賣點嘅。唔係嗰個價錢牌，我哋講緊呢個。 講緊個窿啊， 同埋可以講故仔咁啊，好似有啲嘢玩下咁樣啊嘛。 咁所以我就買咗呢個嘅插電線保護套嘅。 得意啊！ 係啦，好啦，收到兩份禮物，首先講下兩份禮物嘅感覺係點先。 兩份都好得意咯。 係。 呢、這个我都中意啊， 即系个古仔书 系啊，我冇谂过，其实你都几了解我啊，我都几有童真的。 因为你俾我个感觉系有呢一种啊，虽然头先听完你好麻甩嘅时候，我有一丝惊一惊，死啦呢个会唔会太过小朋友？ 太过 Q 唔系啊，咁系因为小朋友先至会成日打机噶嘛。 哦， 系啊， 所以呢一个你都觉得有少少吻合嘅。 是啊是啊，其实我都喜欢这个，因为我很想拆开来读下去。 我都想啦、 啊。你明白啊， 我想读落个窿嗰度， 佢有呢个引诱喺度。 是啊，其实我哋不如拆出去。 我哋转头拆咗去。 是啦、 啊。 咁跟住呢一份 呢。呢、這个我都好喜欢的，但我喜欢呢一份多啲。 所以你最后是揀。 是啊。 哎呀，首战胜出啊。 够钟返嚟啦。 你仲记唔记得嗰时你上嚟，我哋送咗啲咩礼物俾你呢？ 咦，我就系记得衰嗰份咋，我谂起嘢嗰份啊。 哦，嗰本 即系咧有本书嘅，跟住中间有个窿嘅，可以插一条嘢，即系手指啦，入去撩， 系 就系一只猫嚟嘅。 你真系形容得好鬼衰啊！ 系啊，几个软件俾你，但系同小朋友可以讲故仔啦，而家用得着啦呢个。 系啊，但系我系咁撩佢，好似唔系几好。 有冇撩到松咗啊？ 冇，我冇成日玩。你唔好讲到我咁先得噶。 另外咁啊，一送嗰个你记唔记得啊？一条嘢。 一送嗰个唔记得了。 我都唔记得我送咩俾你啦。提示一条。 系咪嗰个电话嗰个线嗰 cable 个公仔啊？ 系啊，个、哦、保护嗰、那个插电头嗰个啊。 系啊系啊系啊，海贼王啊嘛，我唔记得咗，定猫嚟？ 猫嚟噶，你话中意猫同埋要橙色白色啊嘛。 是啊是啊是啊，我记得啦。 吓、啊，但系嗰条插电线嗰个嘢去咗 嘅喺度，我仲系摄住咗喺插电线度啊。 哦，几好啊， 哦，几好啊， 呢、這个起码唔会松啦、 啊。系 佢插住咗，我冇拉出拉入啊嘛，明唔明啫？ 喂，咁但系而家会唔会即系礼物方面真系会希望收到嘅都系同 小朋友 有关系噶啦？ 我其实成日都想收到同死有关系，但系而家即系同小朋友有关系，我都好开心咯。即系我已经开始收到啦，但系 我想知啱啱圣诞节老公系送啲咩啊？ 哎，我老公就系送咗我条托腹带咯。 哦， 系啊，但系我系其实本嚟想送圣诞礼物俾佢嘅， 系， 但我冇时间买俾佢，因为我圣诞嗰日都开紧工。 哦， 跟住我就不如情人节先啦，跟住佢接受咗，但系跟住佢圣诞就真系送咗个托腹带咯。 预产期几时啊？ 系咯， 我冇记错系差唔多四月尾五月头咁样。 哦，咁都好快啊。 系啊，咁就睇，因为其实咧，虽然我唔系好健透啦，但系我去检查佢都照咗个 B B 系大咗咯，即系会有出界嘅情况出现。 咩叫出界 啫？即系咩？ 即系佢哋会度个 B B 噶， 哦， 系啊，咁佢有两条界线，咁原来佢 B B 系生得大咗啲咁样咯。 哦，我哋嚟个首尾呼应先，我想知道，咁你生咗仔之后，或者生咗女之后，会唔会揾翻个师傅改名咧， 帮佢？ 会啊，我已经谂住系杀日开刀噶啦。 哦， 但系佢话太急啦，要慢慢嚟。即系仲睇紧，原来好难噶，帮一个 B B 改名，唔系帮 B B 择日系好难噶，好多嘢睇嘅原来。 哦， 唔该早时间啦。 谂下你帮佢控，即系你系其实帮佢拣咗个命运、啊。 哇，好大压力， 好大压力啊！突然之间觉得 系啊， 即系 帮 仔拣小学都大压力啦。 系啊，仲改名谂嗰啲。 系啊，我都仲系心大心细，但系我又唔会拣顺产、啊。 系。 是啊，因为我又接受不到，我好惊喎，顺产我到我好惊，好反而我唔惊，顺产我真的好惊， 惊咩呢？ 惊擘大咯， 明白嘅， 惊 你可以 佢喺度走出嚟， 可以介绍一个职业俾你听， 咩啊？ 咩啊？ 我哋做啲咩噶？我哋 你哋做啲咩？ 收音嘅机嘛。 我唔系惊唔收啊，即系我唔系惊大咗，我系惊好痛啊。 哦，因为谂住真系送部收音机俾你，攞个耳头啊嘛。 机未好，我唔生啦，我惊去到嗰一刻真系嗌，系咪每一个女人去到嗰一刻都？ 你松弛下嘛，即系放松 下 心情， 唔好用松弛呢个字， 松弛嘅心情， 唔好意头， 放松嘅心情， 系 松弛嘅心情。 系啊，喂，咁啊，即系预咗你顺利啦。咁我哋迟啲大家就会知道究竟系仔仔定女女啦。系啊， 好 啊，大家留意你嘅 social media 嗰啲啦。咁 好啦，迟啲揭晓啦。 好啦，多谢你啊。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估计新型肺炎疫苗可以在二月开始为市民接种，到时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公营医院、安老院舍、私家医院和诊所都可以成为接种地点。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疫苗接种的专责工作小组星期二举行首次跨部门会议，会上提出不少关注点，包括疫苗接种选址、长者的接种安排、优先群组的设定和医学监察等。他又说，政府将会做好疫苗解说和公众教育，给市民有科学性的认识，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接种疫苗。另一方面，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政府将会设立预约接种疫苗系统，今个月内完成筹备工作，相信农历新年之前可以配合疫苗的供应给市民使用。当局稍后亦都会在自方便程式加入电子针卡系统，正是考虑日后给市民用来出游之用。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少过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仁济医院一名88岁新型肺炎病人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50人死亡。这名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5号因为肺炎入院并确诊，上个月13号转到去深切治疗部，期间一直需要使用呼吸机协助呼吸，延至今朝早不治。 受疫情影响，所有中小学同幼稚园暂停面授课堂同埋校内活动，直至1月10号。工联会属会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调查发现，大约八成受访的中小学老师需要在暂停面授课堂期间回校当值，当中六成每个星期翻学校两日以上，两成半回校五日以上。会长余以华认为，不少学校未有响应政府呼吁员工在家工作。他又说，六成教师赞成学校安排学生回校上堂，认为比网上授课效果更加好，能够更加有效评估学生的课业。有中学教师透露，听闻有名校有学生在网上课堂的时候，将个人照片放在电脑镜头前，欺骗老师有出席网课。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促请政府尽快公布小学惩分试和中学文凭试的调节方案，减轻学生的考试的疑虑，并呼吁学校减轻教师的行政工作。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全国寻日新增3247宗确诊，再多49名患者不治。东京都在除夕当日破纪录新增1337宗确诊。日经新闻报道，因应感染人数激增，东京都政府将会要求中央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预计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稍后会同经济再生担当上西川康廉会面的时候，将会提出要求。另外，南韩新增824宗确诊病例，时隔两日降至1000宗以下，再多25名患者死亡。当局宣布将首都圈目前实施的 2.5 级防疫响应措施延长14日，其他地区维持2级防疫响应，同时将禁止5人以上聚会的范围扩大至全国，但是容许9人以下的补习班恢复营运，滑雪场亦都可以有条件重开。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听朝早内陆地区仍然寒冷，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架，早前在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豪涌一段龙尾就去到窝尾。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在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钟，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带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而在油麻地的南京街，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南京街介乎弥敦道至到白家士街一段是封闭，现在沿着弥敦道北行前往白家士街的车辆就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 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住宅 关事， 村屋 关事， 唐楼 关事， 写字楼 关事， 地铺 保安关事， 工厂大厦 梗关事， 斜坡招牌签结物 通通都关事。一切土地问题、房屋问题、屋宇署通通都关事。全新电视节目《格外留神》，真人真事改编，以戏剧形式让大众对屋宇署嘅工作有更深入嘅了解，同时加强楼宇安全意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 我王天怡祝大家龙精虎猛。 我方子豪祝大家老而利坚。 我阿涉祝大家虎虎生威。 三五成群喺呢度祝咁多位叔伯兄弟来年做个 真汉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音乐说。林永亮的音乐选择， 边一首同 Anita 嘅合作， 一定系呢件红信。 红信烈焰，期待抚慰。 嗰阵时我都未系佢监制嚟嘅，系黎小田先生系佢监制。咁嗰当年佢就话，有冇歌啊，写俾阿妹啦咁样。但系 Anita 之前嗰啲快歌，即系好少有即系本地创作啦。咁所以我就即系谂嗰阵时啊，又试下玩 R&B。 逢星期五六晚上11-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阿科骆振伟。 嗱，嗰个事故咧，好呕心嘅。咁其实嗰次就系我阿爸阿妈，即系嗰阵时佢哋揸车啦。咁然后我哋喺个停车场度等位，我记得。 吓，你而家大个，你唔好都咁做啊，知唔知啊？ 依家唔会再发生噶啦。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报个时啊， 而家嘅时间啊系下昼嘅3:40。 好，天气。 天气啊，室外气温16度啊，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咁啊，我哋啱啱有呢、這个庄允晴小姐嘅访问啦，咁啊，我哋咪后已经知道究竟佢嘅嚟紧嘅细路哥 系仔定系女 啦。是 大家头先听佢个 hints 都唔 都估到嘅， 系 啦。咁啊，当然听咗啲咁开心嘅嘢，我哋自不然要听翻啲唔开心嘅嘢，等大家准备好过呢个2021年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新嘅一年，你梗系以为我又推介你点样定啲咩目标啊，做一个更好嘅自己啦，系咪？错啦，我哋唔系咁简单嘅。虽然咧今日推介嘅呢一样嘢系有机会令你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不过并唔系咁直接。呢一样就系当你失恋嘅时候，究竟应该点样样攞意见呢？因为最近我同阿一同埋仲阿涉咧，我哋嘅朋友就有一个不太开心嘅事情发生啦。咁然后我哋三个去安慰佢嘅时候，就扮演住三个唔同角度嘅角色，然后为呢个朋友提供全方位嘅意见。 务求有其中之一样能够 click 中到佢，咁已经足够噶啦。 咁你知啦，情商嘅呢一啲嘢唔会因为过咗个年之后就冇事噶嘛。咁所以若果去到今日啊，2021年嘅1月2号，你心里边仲系有唔开心嘅朋友，唔紧要嘅，你尝试揾几个啊，几个人嚟安慰你。而最好嗰几个人本身咧系南辕北辙唔同嘅性格，咁样出到嚟嘅效果可能系会几好嘅。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荐你呢、一个。就是若果嚟到新一年你仍然有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点样揾人倾诉嘅方法。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俾30秒啦，大家沉静下。如果假设分手嗰个系你，究竟你最想听到嘅，究竟会系啲咩嘅说话去抚慰你嗰下嘅伤口呢？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 我哋系咪要简单介绍下个 friend 嘅？ 我哋系啦，背景系啦，留翻就喺呢一个位一齐讲。咁总之 失恋个案分享区， 佢。总之简单嚟， 佢冇听紧。 嗰个失恋嘅背景啊， 系， 我唔好记得。 嗱，咁话说咧，佢咧喺我哋众人嘅眼中咧，都系一个 playboy 嚟嘅，即系都系花花公子啦。但系根据佢自己嘅形容咧，其实佢即系不嬲都系一个长情啊、专一嘅人嚟嘅，即系个个都系咁讲噶啦，我都咁讲啦，系咪先？咁话说咧，佢即系喺呢过去呢两年咧，都好用心地去追一个女孩子。追咗两年啦， 中间做咗好多事情，话曾经以前都冇对其他女仔做过。 系啦，例如会 煲汤俾佢饮啦， 煮饭俾佢食啦。 系啊，佢煮饭。 大时大节， 佢请我食饭都未试过。 系啊，又会特登为咗佢去整一啲嘅小手作啊， 系 好多好多唔同嘅嘢。 嗯， 但系最尾喺圣诞夜。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 就喺圣诞夜，佢鼓起勇气去表白。咦，上个星期讲过啊，其中一个就系佢啦。鼓起勇气表白，结果换嚟嘅只有五隻字： 我当你朋友， 朋友嘅感觉。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啊。好啦， 了解咗个 background 啦， 系啦，了解咗 background 啦， 我都可以转 background 啦。而家 呢啲伤心嘅呢啲时候，梗系要听第二首歌啦。你噏住先，系啦。咁究竟系 跟住点样咧？咁其实我哋先后头先提过，参与喺安慰嘅过程当中嘅人士，首先包括有阿一啦、我啦，同埋周涉三 位。系 咁，我哋三个好得意，其实我哋冇夹过，但系有一个好似默契咁样，三个人咧轮流去用唔同嘅方法去安慰。 系啦，正所谓啊。正所谓我哋三个都系意志行头， 系。 梗系即刻陪佢饮嘢啦，系咪先？好啦，咁喺饮嘢过程当中咧，首先第一个发功嘅 打头阵嘅 就系周涉。好啦，周涉发功，诶，冇晒时间啦，饮杯先啦。今日出到嚟梗系要饮，你唔系唔饮啊嘛？诶， 啊， 饮咗两啖落肚之后，嗱，你咁好仔，系佢唔识珍惜你，系咪先？你谂下，即系当然佢中间夹咗好多其他字眼啦，系啦。你谂下，失恋呢样嘢咧就系咁样噶啦。你将你过去唔好嘅嘢就会带落下一个嗰度，就到你对翻人哋衰。咁但系当你对翻人哋衰，人哋就会对翻你衰，然后不断就一个轮回咁出现咗出嚟啦。 嗯， 所以唔好太介意，系佢唔识珍惜你嘅啫，系佢唔好。嗱，呢个就系周涉嘅 嘅 套路啦， 嘅套路啦。咁當然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係會加入咗好多嘅酒精入去啦，係啦，就務求令到。 但其實佢係以盡興同埋唔好理住，同埋要你宣泄咗出嚟嗰種嘅行先嘅。 係啦，係啦，係啦。 佢甚至乎會扯住佢噶。 係啊。 系啊，喂，做咩啊？做咩唔饮 啦？哎呀， 好似阿 O 啊， 系啊，我以为 见到二台， 我以为见到阿 O 啊，不过唔系，今日咁多头发嗰个阿摄嚟啊，又咁样分 ，OK？ 系啦，即系佢用一种咁嘅攻势去扯住佢， 系啦系啦，同埋 会俾你投， 同埋佢话俾你知你冇做错， 系 你冇做错， 呢个好紧要， 系佢唔啱，佢唔好， 系啦， 好啦，呢个系周摄啦， 第一轮嘅攻势， 第一轮攻势啦，好啦， 第二轮啦， 第二轮啦。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好啦，回一回气，第二轮嘅攻势就嚟自一位读过佛学嘅人啦。呢位读过佛学嘅人 好紧要，有啲朋友 系啦。呢位读过佛学嘅人就会同佢讲：嗱，咁理解人生同人生咧，点解可以交错埋一齐咧？好多嘢都系啲缘分嚟嘅。点解今日我会同你坐喺度饮酒，听你喺度讲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呢？你一年前你冇谂过噶，系咪先？其实我哋唔系真系识咗好耐啊，我识咗一年，俾近年半啦。因为打篮球而认识嘅我哋，你从来冇谂过会同我做成朋友噶嘛，系咪先？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但你会选择喺失恋嘅时候揾我倾偈，证明我同你有缘分。人与人之间都系一个缘分嚟嘅。你同佢都有一个缘分，有啲嘢咧，你呢刻执着嘅话咧，就会冇噶啦。但系当你唔执着嘅时候，可能缘分就会出现翻。咁如果你哋嘅缘分其实已经一早完咗嘅话，咁又何苦执着咧？咁既然未完嘅话，你执着唔执着佢都会系你噶啦，系咪先？所以个重点系在于你俾几多少时间自己去沉淀，沉淀唔紧要，但你要分清楚沉淀同沉沦。沉淀同沉淀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沉淀是有时间，就好像一杯威士忌那样，十五年就十五年， 同埋会变得更加好。沉淀 它不会沉淀150年，那就变成沉淀了。你要分清楚，是的，就要分清楚。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而最后一位老友， 我来包底了， 心灵鸡汤出现 啊！我埋佢个攻势好简单嘅啫，但我你而家我听完你咁讲之后，因为其实系对方问咗个问题先， 系系， 即系佢话点解你哋会对我咁好？我真系冇谂过，我哋即系打篮球认识，点解你哋会即系特登嚟安慰我咁样诸如此类讲呢啲啦咁样。咁我埋尾我嘅攻势咧，我就系嗰啲呵呵氹氹嗰啲嚟嘅， 系系， 即系咁啊摸住佢个头仔，跟住就开人啦。其实呢喊出嚟舒服啲嘅。即係见到佢嗰个样子。我就觉得喊出嚟唔使忍住。人伤心係应该要喊㗎。係啦，你喊咗出嚟尽情啲，而家就黑咪蒙冇乜所谓嘅，嚟跟住就不断摸佢个头啦。 我见到係呀，我见到嗰个 啦。喊出嚟啦，冇所谓嘅，一世人几兄弟有咩未见过啦，係咪先，嚟呀喊出嚟。喊完出嚟之后先再諗个问题咁解决囉，屈住喺度唔开心啊，你喊出嚟係咁鼓励佢喊啦咁样。係啦，咁然后跟住佢就会不断抒发佢嘅感受嘅时候，亦都不断咁样俾鼓励嘅说话。好似你咁讲，心灵鸡汤用一种好有似好有人情味嘅一种嘅感觉去保护住佢咁样。我用呢个套路嘅。 三种嘅套路分别喺呢位嘅仁兄身上试咗一次。 係。组团去安慰人好似。 唉。究竟边个系最 work 呢？好好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才能够曾经，我却哭得出眼泪。我都答你唔到，我只係知道呢位嘅朋友喺佢寻日已经出返第一个 Instagram 嘅 post。佢喺25号去到12月31号 係 delete 晒所有嘢㗎。啊 ,sorry。唔係呢首歌，转第二首。有冇呢？ 疏，本身住揾够钟添，够钟死心。我揾到第四种嘅安慰套路啦。当你嘅事俾人摆咗喺电台讲一次，其实你觉得，唉，冇嘢嘅， 咪啦，咪都冇人知系边个，冇咩嘢。 但你自己，你自己失恋系， 我都系要，我都系应该。我都系揾人倾噶啦，我都系要全方位嗰啲咧，最好有唔同嘅角度嘅。有人嚟就觉得我啱啦，有啲人嚟就嚟闹下我啦。系啊，一个即系你净系对一个冇用嘅，所以我觉得你安慰人，其实你组团去系啱数。 哦，系啊，系啊，其实我哋系要一 group 人嘅。 系啊，即系组团去咁样样咧，大家唔同，大家最好有默契嗰班，即系去安慰人嗰班人本身都要有咁上下熟嘅。 系啊，系啊，咁 大家有嗰种默契，即系譬如阿善安慰紧嘅时候，咁我同阿一就知道， 就唔出声啦， 我哋唔出声，我喺隔篱逗住啦。 不如今晚再去安慰佢啊，啊，周氏， 唉，系啊，所以系，我觉得系咁样样一个方法嚟嘅。 嗯，但系我觉得个次序系紧要嘅。 嗯， 即系个次序咧，有权系你可以系忧国胜先，然后我，跟住最尾系阿周涉， 系， 因为忧国胜先，即系叫做温柔地等佢个情绪慢慢平静咗落嚟先，系啦。即系如果佢好激动啊，系啦，咁佢激动完有人氹完佢之后，就慢慢同佢讲下道理，最尾尽兴。咁但系因为嗰晚咧，嗰晚嗰个 friend 嘅状态系点样咧？佢嘅状态系好似冇事咁样，正常咁样同大家倾偈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先揾周涉去激一激起佢把火啊， 带起佢个状态先， 系佢唔好，系啦。咁饮咗两杯嘅时候就即系趁佢未有即系太大嘅反应嘅时候咧，就要即系叫做同佢讲下道理啦。 系啦， 即系我嗰啲系啦， 入到心啦。跟住之后， 我直情攞张纸攞支笔啊，那个 x axis 咧就系个时间嚟 ，y axis 系你伤心嘅指数。人类嘅伤心指数会随住时间而下降，呢、這个科学实证嚟嘅。咁而当你去研究，咁你究竟系应该系一个 linear 嘅decrease 啊，定 exponential decrease 啊，定系你点样去跌咧？跟住佢话我唔识英文，你冇同我讲英文。 但系佢真而总之 keep 起咗张纸啊！ 系啊，佢 keep 起咗张纸喺佢 office 嗰度噶。 系啊，我睇完之后都唔知你写乜。 系我都唔知你写咗啲咩。跟住我直情用哲学同埋用好多嘢去同佢包，系啦。咁呢个就摆第二系最好嘅。 啱嘅，因为你头尾都 系头尾唔啱数。最尾当佢听完呢啲道理嘅时候，就系、是、要有个人去安慰佢。 因为佢沉淀完真系跌到去一个 谷底嘅时候， 谷底嘅时候啦。一个斗翻住啦，咁样。系一个服务嚟嘅 ，feel 都系，我哋上中下路三路， 系啊， 大家需要有人安慰嘅时候，可以请我哋。 只系希望呢位嘅朋友可以好好咁冇事啦。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咁啱，即尤其是呢啲圣诞嘅日子啊，12月31号咧，都好容易出现啲分手嘅问题嘅。嗱，如果你出现咗呢个问题，你不妨试下用我哋嘅呢个嘅做法，揾三个 friend。 组团 三个唔同，去轮流安慰你，系、啦，咁样有一种俾人， 我谂到嗰个字， 俾人安慰嘅感觉， 俾人轮流安慰嘅感觉， 系几好嘅。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话说嚟到2021年啊，今日咧想播嘅歌咧系喺我2020年唔系听得最多嘅歌，但系唔知点解咧就喺除夕倒数嘅晚上，去紧搵我契女嘅时候喺地铁上面听嘅一首歌嚟嘅，唔知点解听下听下咧，忽然有啲感触，不如就带落2021年啦。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唔系即系旧年2020年的时候都介绍过一次嘅。人大咗啦，开始惊好多嘢，尤其是早排饮好多，啲 friend 都话，不如你做一 body check 啦。一点一点都不顾忌，轮到未？最怕活着，但是没运气，争口气。人一生很少多于。一世纪，还醒起很多任务未做，不等于有期。旧我逐渐逐渐地办理，重新整理。谈恋爱由天地，做喜欢的工作和享受游戏。一死了怎细味？一想死难。 谁死。Hey, 余老友个个对我实在好，何以要个个也到我丧礼上狂好，还要人悼念真的太残酷，多恐怖。如你我我厌世便入土，儿女与爱侣照顾的责任谁去做？ 尤其是咧喺年尾嘅时候咧，好几个 friend 都话，不如你去做下 body check 啦。佢话你嗰种嘅饮法有啲危险、哦。 你谂下你2021年啊，头几日摆落肚嘅咩，你自己都讲啦，就系唔同牌子嘅啤酒，咁样开个年、哦，你唔细噶啦，师兄。 跟住忽然有啲怕死添， 好地地突然之间。 系、啊、 平时都冇嘢噶， 唔知咧，可能嗰日去紧搵阿契女啊，跟住谂啊，死咗点算咧？ 你都唔细噶啦，哥， 啊、死咗有样嘢好唔开心嘅， 系咩？ 死咗冇得听《寻常事》认真做， 哎呀，所以趁健在嘅时候，好好 要听啊！